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95集，画舫和小艇并排驶过层层叠叠的杨枝绿影，搏进三连串的高大涵洞，那歌喉伴着潺潺的河水荡漾，又甜又醉，像掺了蜜的酒。沈觉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，他目光所见皆是歌舞升平，可这良辰美景的阴影里，大旗的背面却藏了一座巨大的城池，夏侯恋就行走在那里，在黑夜里现身街头追魂索命。 高年，你做得很好，你的妻儿老母都会得到应有的照料，你的儿子现在已经进学了，试帖诗写得不错，问行拿给他看看。 沈问行应了声诺，从怀里掏出一沓厚厚的宣纸，从那小方格里递给高年。高年一边看一边抹泪道， 幸好这娃有出息啊，不像他爹没本事。督主，多谢您的栽培，有您照应，小的放心。 沈觉刚想点头，小艇上的琴声忽然一滞，扯出刺耳的尖鸣。与此同时，方格那端忽然射出一只漆黑的短剑，发出枭鸟一样的呼啸声，那呼啸声尖而利，像要扎进人的脑海。沈觉迅速避让，短剑擦过沈觉的发丝，射灭他身后灯座上的烛火。霎时间厢房里一片漆黑。 戒备！ 司徒锦嘶声大吼，墙体被三柄长刀同时穿透，两个包厢的隔墙是一扇半掌厚的木板，刺客砍击之后以肩膀撞击木板，踩着横飞的木屑踏进沈觉的包厢。沉沉黑夜里，只有素白的月光浸透窗纱，照进一点细微的光亮，在那白惨惨的亮光里，躬身突进的刺客犹如魑魅魍魉。河水上的琵琶声忽然转急，沈觉没有动，手里握着瓷杯静静聆听。他能想象出妓女葱白的指尖快速拨动琴弦，像扰乱了一池江波，琴声如珠玉落地似的脆响尖然。司徒锦的大吼响彻了整个楼房，原本醉醺醺的嫖客忽然抱起，推开怀里的女人，抽出藏在衣袍下锋利的雁翎刀，他们同时抛出钩索，勾住二楼的曲栏杆凌空而上，长袍散开，人们看见他们袍具底下的黑色夜纱。两边的窗户被东厂贩子突破，窗棂和门板四分五裂，刺客们迅速转身，三尺长的凛冽长刀与金漆雁翎刀相撞，刀光迸溅如清冽的水花。杂乱的脚步声，兵刃相接的声音，血肉撕裂的声音，女人落水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黑暗里，冷白的月光下，所有人都在行动，除了沈觉。他望着潋滟江波下的无限星河，忽然想起夏侯恋的眸子，他突然觉得心很空，空得有些难过。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夏侯恋难以接受他认贼作父，固执地要他重新去考科举。这是造化弄人，谁也逃不了，避不开。那该死的命运。琴声又是一转，手指拨弦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沈觉似乎听见了千军万马横渡长河。水面底下忽然窜出许多黑衣刺客，每个人都戴着白瓷面具，苍白的面具只开了两个黑幽幽的眼洞，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，像没有脸庞的鬼魂。然而正当他们登船时，一排帆子忽然现身，原来他们早已窝身藏在船舷下，只等刺客登船。贩子们同时送出利刃，血花迸溅， 黑衣刺客来不及上船，便已经被一刀剖腹，一个接一个地掉下秦淮河。暗红色的血混在黑色密流里被拉成一条，像歌妓的红绡飘飘摇摇。 掌灯！ 司徒锦厉声大喊，烛火重新被燃起，厢房里重新亮起来。沈觉终于看清屋里的情形，窗扇破破烂烂，番子们提刀尽力，三个刺客都被拿下，有一人断了手臂。高年躺在隔壁厢房的地上，胸口插着刺客的匕首，鲜血沿着血槽汩汩往外冒。沈觉冷然下令， 抓住那个琵琶女，她是俏。 番子们犹如黑色潮水，迅速涌出厢房，跳进水里。小艇上的女人见状，丢了琵琶也跳水逃跑，但她终究没有番子迅猛，水面上很快涌起暗红色的血流。高年在地上呻吟，脸色已是死灰，双手在地上乱抓。其实高年早就不小心暴露了，齐兰许他重金要他诱沈觉出来，但是这些无家无势的亡命徒哪里知道这世上有比命更重要的东西，而那些东西捏在沈觉的手里。司徒锦握住他的手低声问， 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 我尽职了，我的妻儿母亲 会的，督主会照顾好他们的。 司徒锦用坚毅的眼神看他，高年点点头。 夏侯恋还有一女仆，名唤赵烨，很强，与夏侯形影不离，让督主当心。 沈觉默然一惊，不由得高声问， 什么女仆？ 高年却已经不行了，张了几下嘴，眼睛彻底没了神采，像干涸的枯井，头一歪死了。沈觉抓起一个刺客的领子，冷冷问道， 什么女仆？给咱家交代清楚，要不然咱家要你死。 那是个削脸深目的男人，眸光冰寒，像一条毒蛇阴阴地射出目光。他没有回答沈觉，只低声道， 东厂督主，你的名字早已写上了齐兰命簿，齐兰记住你了。 冰冷的笑意浮上沈觉的唇角，沈问行离得近，看见沈觉凉飕飕地笑起来，不自觉打了个寒颤。沈觉其实不爱笑，他对一个人笑，要么是心有防备，要么是那个人要大祸临头。 不说。 沈觉站起身，脸照在灯影里，一半在明，一半在暗，有种冰冷的艳然。 方存真那不是还缺人吗？给了他执烛花，还却近日里问咱家要身中七月半的药人，先前捉了几个茄兰暗桩送过去，听说都折腾死了。 可不是呢，其实也不算死，就是七窍流血，无感见尸了。 沈温行接话， 好，那就把这几个一并送过去吧。 外边那些刺客呢？ 沈觉冷冷地笑道， 只有这三个才是茄兰刺客，其他都是暗桩，杀我用三柄刀，倒是很看得起咱家。 刺客都被拖走了，屋里一下子静下来，沈觉不动，大家都不敢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